December 1963. Oh, what a night! Yo! 讲，如果是无心去爱你，又何必如此勉强？更叫我失望。太阳在树荫之间透出了光，